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41集。星期天，秋意还在享受难得的回笼觉时，就听到了客厅里有脚步声，进进出出的，是秋燕。他摸摸身边，床都是冷的，估计小家伙起来时间不短了。秋燕因为早睡，所以一直早起，不过周日他一般不会起这么早，总要在床上扭来扭去，一直到把他哥的瞌睡全折腾没了才罢休。秋意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往客厅看了看，发现秋燕光着膀子正忙着往桌上摆碗筷，桌上还放着一兜冒着热气的包子，还有几杯豆浆。 你去买早点了？ 嗯，我刚买回来，你快吃。 秋燕把碗摆好，又拉开抽屉，把老爸要吃的药都找了出来，拿小药盒分着。秋意拿了毛巾牙刷到院子里洗漱，秋燕还在屋里忙着，给老爸吃完药以后，又跑到院子里把昨天晾的衣服都收了。秋意叹了口气，他知道秋燕这是为什么，为了看边南的比赛，小家伙也算是拼了。吃完早点，秋燕又捧着碗去洗了，洗碗的时候还扭头往屋里瞅他，他坐沙发上玩手机，装没看见。把所有平时早上都是秋意做的事做完之后，秋燕爬到了沙发上，挨着秋意蹭来蹭去，好一会儿才叫了一声：“ 哥哥。”“ 嗯。”“ 你今天上午出去吗？”“ 去，穿衣服，带你去看比赛。”“ 哦，去看比赛！” 秋燕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蹦下沙发跑进了屋里，飞快地穿好衣服又跑了出来。“ 走吧。” 他们到体育馆网球场的时候，比赛还没开始，秋意本来想带秋燕先进去，找个稍微靠前面的位置，但秋燕非要在门口等着边南，秋意只得陪着他在门口站着，感觉跟等着围观欧巴的小姑娘似的。好在没等多久，体校的车就开过来了，车上下来一堆穿着体校运动服的人。秋意猛地看到这么多体校运动服，下意识有了种是不是应该逃跑的错觉。边南是最后一个从车上跳下来的，背着球包。秋意看到他的时候眯了一下眼睛，这是他第二次看到比赛状态下的边南，依然是不耐烦和嚣张的表情，体育生特有的那种懒散中带着一丝比赛前的严肃，说不上来的感觉，挺有范儿。秋燕边喊边跑了过去。“ 边南！” 秋意有点想笑。秋燕在当着边南的队友和教练时，居然还记得叫了边南大名，没叫大虎。边南看到秋燕时，脸上带着明显的意外，接着就是惊喜，球包往万飞身上一扔，就蹲下搂住了秋燕，俩人说了两句，秋燕回手往他这边指了指。边南看了过来，跟秋意目光对上时，秋意犹豫了一下，冲他竖了竖拇指，用口型说了句加油。边南愣了愣，嘿嘿乐了两声，摸了摸秋燕的脑袋，转身走进了运动员通道。老蒋带着队，边南跟在队伍最后面走进运动员通道，听到前面有人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我靠，那是秋意吗？”“就是秋燕，他跑这儿来干嘛？”“ 操那么多心，人就不能来看个比赛了吗？ 给你对手加个油助个威什么的呗。 我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本来就是，你还指望航运老大过来给你加油啊？哎，是带小朋友过来给你加油的吧？ 边南笑了笑，看了看手里捏着的一个塑料的红色五角星，这是刚才秋燕给他的，说是七考满分的奖励，送给他当幸运符。入场之后，边南的比赛时间还差一会儿，他拿了东西准备进场地。边南看到万飞一直眼神飘忽的到处瞅，就怕徐蕊再放万飞鸽子，那这回万飞比赛绝对会输。 徐蕊来了？ 来了，就在对面，黄色衣服的。 那今儿你得大展身手了，别跟上回似的。 你先别管我，注意发球姿势，还有反手，反手啊。 哥哥，大胡子在那儿呢。 嗯。秋燕一把抓住了秋意的胳膊，有些激动地指着走到场地边上的边南。秋意对网球没兴趣，平时电视上的网球比赛都没看过几场，现场看比赛是头一回。本来是抱着随便看看的想法，被秋燕这一抓，他居然跟着有些紧张。穿着白色运动服的边南倒是很平静。今天太阳有点烈，他戴着帽子，脸被遮在帽檐下的阴影里，只能看清下巴和抿着的嘴。秋燕把手里的小望远镜递给秋意。 哥哥，你看。 嗯，看什么？ 秋意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边南正在检查拍子，拉了拉手上的黑色护腕，突然转头往看台这边看了过来。秋意迅速把望远镜放回了秋燕手里。 哎，大虎子，他在看我吗？ 他顾不上看你。 秋意摸摸秋燕的脑袋，理了理站在头顶上的一撮卷毛。比赛开始，边南先发球，他拿球拍拍了几下球，拿着球停了两秒，把球向空中抛起，身体向后微微倾了倾，扬起拍子，有力地把球打了出去。场地里挺安静，击球时砰的一声听得很清楚。对方接球，把球回到了底线另一端。边南速度很快，几步跨过去，反手把球拉了回去。这一拍回得很漂亮，角度有点刁，落在边线旁，很靠近球网。对方勉强回球时，球没有过网。场地里响起了掌声，秋燕跟着用力拍了几下手。秋意看了一会儿，看不出什么门道，只好把目光放在了边南身上。他跟边南虽然干过架，但从没见过他训练和比赛的样子，这状态跟打架时完全不同，带着自信和从容。边南在场地上来回快速跑动和击球时透出的力量让他有些吃惊。之前只觉得边南身材不错，现在看着他跃起扣球时身体绷出的弧度和猛地向前挥拍时漂亮流畅的动作，秋意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拿下第一局的时候，边南在掌声中把球拍立在自己脸前，透过网子往看台这边看了过来。秋燕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把手举到头顶上使劲拍着。秋意不知道边南往这边看的动作是有意还是无意，也跟着鼓了鼓掌。 大胡子赢了。 嗯， 他是不是很厉害？ 是很厉害。 秋意笑着点点头，从包里拿了瓶水递给他。秋燕这镜头就跟是他自己赢了比赛似的。第一局结束，交换场地的时间很短，边南拿毛巾擦了擦汗之后又回到了场上。 我去下厕所。 你在这看着啊。 好。 秋燕抱着瓶子应了一声，眼睛还盯着边南。秋意离开了看台，走出网球场，外面是条走廊。他站到了走廊尽头的窗前，拿了一根烟点上了。窗外是跑道，被阳光晒得有些晃眼。秋意趴在窗台，喷出一口烟，看着在阳光里变换着颜色深浅的烟雾出神。抽完烟回到看台上时，秋意看了看比分，平分。秋燕靠到他身边，气儿都不带喘的给他解说了半天。 刚刚大虎子失误了一次，不过马上又把分拿了回来。 嗯， 你不是上厕所吧？你去抽烟了？ 上完厕所抽了一根。 爸爸说再发现你抽烟就把你腿打废，他把轮椅让给你。 不用让，再买一个就行。好了，看你的比赛。 这场比赛不算太激烈，边南的对手跟他有差距。虽然秋意对比赛看得挺茫然，但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觉得边南会轻松赢。边南的体力和反应速度都强过对手，动作力量什么的始终跟刚开始比赛时差别不大，打到最后的时候，挥拍的动作依然漂亮。秋燕眼睛一直紧盯着场上，这份专注让秋意有些意外。小东西的爱好并不太多，跟这个年纪大多数孩子一样，他对任何一件事的专注时间都不长。他一直觉得秋燕就是一时兴起要学网球，用不到放暑假就会把这事儿给忘了。没想到他能像今天这样两三个小时坐在看台上顶着太阳看网球比赛，连厕所都没去过，简直刷新了秋意之前对他的判断。只是不确定这是对网球的兴趣还是对大虎子的。两个小时之后比赛结束，边南直接拿下了三盘赢了比赛。秋燕兴奋的脸都红了，巴掌也都拍红了。秋意拉着他准备走，但秋燕拽着他不肯挪窝。 走吧，看过瘾了没？ 我要等大虎子出来。 他没那么快，你要跟他说话找别的时间呗。 哥哥， 那你出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有没有时间。 秋意带着秋燕在体育场后门等边南。这个门离网球场距离远，不容易碰上体校的人。十来分钟之后，边南远远地跑了过来，脸上还挂着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边南跟跑过去迎他的秋燕击了一掌。 嘿，怎么样？ 真棒！ 你的幸运符特别管用。 肯定啊。 还以为你没时间带他过来呢。 正好没事儿。 哦。 边南笑笑，笑完了之后，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下句话该说什么合适了。秋意的态度跟比赛之前在门口冲他竖大拇指时又不同了，回到了那天打电话时有点冷淡的态度。这状态让边南相当尴尬，他不知道这也没多久没见面，怎么就能莫名其妙的变成这样。边南抓抓头， 我说你没事吧？你 我们得走了，我下午要给人补课的，再晚赶不上。 靠，那你赶紧走。 边南被这么堵了一下，顿时有点窜火。接了秋燕电话，他立马把老蒋扔一边跑了过来，结果就这样。话说完之后，俩人都没动。秋意似乎也有些尴尬，过了两秒钟他清了清嗓子。 你们放假了吧？ 下星期。 那是不是就可以教我打网球了？ 是，你想什么时候学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你。我训练的时候你也可以旁边玩。 可是我没有球拍啊。 没事儿，我帮你借个儿童拍。 谢谢大虎子。 你不说赶着走吗？不走啊？ 走。二宝，我们回家了。 每天12点准时更新，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